啊，因为可以有得分啊嘛， 唔系 好似公安咁 低咗好多啊， 好似金公安 骑喺人民头上啊！我最记得咧，我细僆仔嘅时候咧，坐我的士司机啊，咁啊佢话倾偈，佢话喂，我系退休警察嚟嘅。佢你哋唔使咁开心，我嗰时九几年噶啦，嗰、啊、几年啊，我哋做翻警察噶啦，一共共产党嚟，我就企翻人民头上噶啦、 啊， 我终于啦，而家终于我到五廿岁，而家我见到啦。 其实呢啲 mentality 咁似即系蔡若莲走上嚟之后，其实佢侧边嗰班老咗咧，全部系讲紧喂，成个教育政策系要拨乱反正，一模一样嘅啫、 嗯。 即系当大家觉得喂九七之前或者十年前失势，跟住而家系时候要落，要喺边度跌低就要喺边度爬。翻起身咁嘅样噶， 同埋即系你而家嘅情况咧，就话俾我听嗱，你警队就真系喂，你系你系奖励，你系奖励交唔到功课嘅人啊，大佬，喂，你个民望长期包尾，哇，即系几大镬啊！即系你嗱，你早排佢话即系嗰个警监局啦，即系警监会咁样样，喂，警监会其实你嗰个都大镬，因为佢话原来七成僆仔咧。即系七成嘅后生啊，一廿零至三十岁嘅人咧，都系唔认同呢个警监会做嘅嘢。 唔系，金英咪讲过咯。 咁 但系 男士好赞同啊嘛，系咪？ 系咯， 啊，即系呢个冇办法。咁但系即系咁讲，喂，你究竟你而家香港，你话嗰个用人制度，你有冇嗰个 meritocracy 咧？ 嗯， 即系嗰个所谓用人为才啊，即系英国佬佢自己创制嗰套，即系叫做用人标准 meritocracy 用人为才嗰种哲学、嗰种理念，仲喺唔喺度咧？而家冇晒啦嘛，而家真系用人为雄啊嘛，多过用人为即系多过用人为尊啊嘛， 所以好大镬噶、 啊， 所以谂唔系你夜晚得闲谂下呢啲问题咧就好大镬，发觉香港真系好大镬嘅，即系喂佢企喺啲人民头上嗰啲人，喂佢点解会坐喺呢个位咧？喂大佬，原来佢唔系受欢迎， 嗯， 下底有人反对佢， 因为佢卖屎忽， 佢都咪有人反对佢都可以照坐喺呢个位， 啊、 喂好似你哋讲紧嗰几个选输咗几个，咁点解都要拣入去做正座啫？ 是一个好强烈的信息嚟，话俾你听，就是、政治上面忠诚 卖紧边啲人 嘅，系啊， 可能边啲人举荐佢，佢做紧都唔系呢件事嘅，跟住佢都可以坐喺嗰个位度，就咁、是、简单。 啊、 OK， 唔系即系你，唉，你好似有啲咩嗰啲乜 Q 嘢，系咪阿冯伟光嗰啲，佢搞咩港人港地嗰啲咩啊？仲喺度讲，屌，即系你阿叶剑元。你算啫，系嘛？你话人哋选输咗先至走去做局长？喂，讲真啦，我就算唔系选输咗啊，我相信叶剑元你选赢咗，都人哋叫你去做局长，你都唔会去做啦。喂，你而家见到，喂你更憎呢个民主党都好，起码佢立下标准，就系话，如果你想走去做局长，你起码一定要退党，系嘛？喂，呢个系标准，你个 benchmark 嚟嘅。喂，你见到喂？你嗰啲咩自己退咗党，跟住仲话自己民主派嗰啲咩汤家华啲咩鸠毛头，喂有冇人认佢民主党啊？ 喂有冇人认佢民主派？ 啊有冇人认佢民主派啊？ 佢自己认咯、 啊。喂，即系扑脚臭鸡，佢而家讲乜嘢咧？即系佢而家讲 DQ 啊嘛，话刘小丽啊嘛，话佢喂，你而家你再补选，你好大可能选唔翻噶，因为你都过唔到呢个确认书嗰关啊。 喂，但系你又谂翻转头，当年有廿即系最少有28个。候选人佢哋系唔签都冇问题嘅， 系啊， 即系既然你有咁嘅先例嘅，其实汤家华呢啲咁嘅说话根本就唔成立噶嘛，好、啊、容易好容易反驳嘅啫。即系个问题系在于，即系呢一个人，你为咗找，其实系睇到成个政府系咩咧？系为咗找单，系无所不用其极咁样走去做嘢嘅。 嗯， 即系 而你见到汤家华嗰种丑陋咧，系在于一个即系过底嘅人，一个反骨仔啊。往往佢讲嘅做嘅嘢咧，系比起一个出身于民建联嘅人咧，系做得更战更进嘅。因为佢系要买取到中央嘅信任，系嘛？喂，即系讲真，等于刘光华啲嘛？喂，佢讲嘅嘢，喂，佢系战过同埋进过好多本身系出身于即系喂你红色背景嘅人嘅，真系。 咪唔使讲嘛，有啲人 系啊， 有啲人喂，我想同你讲啫，我本身有人信我，使乜讲咁多嘢啫、 啊？ 所以汤家华就喺行政会议咧，啲可能佢而家讲嘅嘢，即系行政会议都系讲呢啲噶啦， 嗯， 系成员嚟噶嘛，佢可能都照讲呢对白 啊， 喺香港悲哀啊，所以呢啲节目真系 唉， 越做越辛苦啊。 好，咁啊呢一节时间差唔多，我哋转头再讲其他嘢啦。 OK， 28分钟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